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这个我稍微啊，虽然说最近呢眼睛有点不适，都是戴框架眼镜，没有戴隐形眼镜，没有戴美瞳，但是今天呢还是在不得已的基础之上呢做了一些自己可控的调整和修饰。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我戴了一副耳环，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我为什么今天会精心的稍微修饰一下自己？因为今天这位嘉宾呢曾经来过我们的直播间，那当时呢这个直播间里面好像就没有其他人的存在了一样，我今天是为了求存在感稍微的捯饬了一下。他上次来了之后呢，很多人已经不关注我们那期的话题了，都开始关注你穿的是什么牌子的衣服，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口红，哇你的腿好长，虽然我们透过镜头没有看到，但是隐隐约觉得好像身高1米7，然后腿就占了1米1一样。这位嘉宾呢是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同时呢她的身份呢和她的职业可能呢要对她提出更多的要求，所以她是特别注重自己的这个外形着装，包括和人接人待物时的这种装束。那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再次请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巴莎男士销售部的营销部的经理范文竹啊，江湖人称范范啊，范范再跟大家打一次招呼。 大家好，我又来了。 范范，如果大家对上一次范范做客我们的节目有印象，上次就是稍微熟女范儿了一点， 对对对， 对吧？ 今天随意了一些。 对，今天随意吗？你这就叫随意了。 就是对，穿的更轻松一些吧。 你如果这叫随意，我今天就很随便了，好吗？范范呢，今天另外一种这个状态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呢，也是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这个积极的、阳光的，而且是考究的这种装扮。是每天出门都会化妆吗？范范，还是说来节目才会化？ 我对来节目化，其实今天早上本来想戴框架眼镜不化了，感觉时间有点紧，后来觉得哎不行，这个不能对不起高丽姐，就又弄了一下。 你这叫对不起我吗？你不捯饬才叫对得起我。 我觉得状态和态度得积极嘛，就是表示我很认真， 对， 很重视。 那范范，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的那个事儿吗？ 记得记得，给你戴发带，我记着呢。 不是不是不是，这些都不在意了。就你真的不记得我说过什么事儿吗？ 还有什么事儿？我就这件事儿记特清楚。 巴莎男士 哦，上封面这事儿了。 对对对，你就觉得这事儿那么困难是吗？好吧，你的笑说明了一切。这就是范范今天来到直播间啊，给我用他的笑回敬了我一句，就什么事儿是可以的，什么事儿是不可以的。那今天我们其实跟范范要聊的也是和笑有关的话题。我们今天有个很轻松的内容，就是今天你笑了吗？为什么我们特别要强调笑这个事儿？其实不管是在职场还是生活当中，我经常会说微笑可以融化一座冰山。 没错， 任何人都是不会拒绝微笑的，所以它也是特别好的一张名片。如果在职场当中你身边有一个爱笑的同事，一定是会好于身边有一个爱抱怨的愁眉苦脸的这样的一位同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笑的话题。范范 先今天就是我在直播开始之前跟范范打的一个招呼，范范就觉得特别受用，然后他一直给我报以就是非常灿烂的阳光的微笑，就是因为我说哇你瘦得好明显。 没错， 是刻意减肥了吗范范？ 我就是运动了一下，这不是北京瞬间到夏天嘛，就是最近运动的频率会高一些，然后其实体重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变化，但是感觉好像瘦了点。 就很多人见你都会说你瘦了很多是吧？ 就说我脸小了。 嗯， 因为我本来就是圆脸儿，就是现在脸儿哈，不知道镜头前面看起来是不是 特别好？你看，现在你在一直播就看，这也可以看到你的镜头，哇，这漂亮的不要不要的， 谢谢谢谢。 所以导播老师就不要再切我的单人的镜头了好吗？就是这样来回的切，就是对我来说是一种伤害，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我笑不出来了已经。今天呢，跟范范聊的是这个笑的话题。范范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爱笑的姑娘吧？ 对，我特爱笑，我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就是我们同事就叫我那个就是那个摇头的那种小太阳似的，就是我特就比较正能量大咧咧的吧，因为我们其实在工作中挺多负面情绪，还有沟通时候挺多压力的，就是我比较大咧咧，好像过了就过去。比如说我出差三五天走了不在公司，他们就在群里说哎范范怎么还没回来，办公室好安静适应不了。 所以你觉得这种性格就是你爱尤其是爱笑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这个帮助吗？从职场上面来说 特别多，特别多。比如说新认识的客户或者新认识的合作伙伴，可能我性格开朗又爱笑，大家就会对我放低一些戒备心，同时也会觉得有亲近感。 范范，我突然发现那个耳环是耳夹还是耳环？ 它是耳环，但是这个是个耳钉。 哦，我还以为是耳夹 下来的， 就是我要说是耳夹的话 就送你了。 哎，这孩子就这么懂事儿，你知道吗？ 只能戴耳夹是吗你？ 对，因为我没有耳眼儿，所以你知道我今天为了要跟你就是做一场无形的较量，我付出了很多。我戴了一个耳夹，耳夹其实戴起来很辛苦的， 还蛮痛的。 对，而且我戴着这个，大家是不是看不到啊？看不太清楚。 颜色还挺好看，叫是孔雀蓝色。 哎，对对对，这是蓝色呀？ 是孔雀蓝啊，就是孔雀尾巴那块。那个蓝色，孔雀蓝色。 我一直以为这是绿色。 就是它那个颜色就是蓝绿相间，所以叫孔雀蓝。 所以这范范今天来了又把我打击了，原来我是色盲。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诠释的方式不一样。 哎，我今天怎么看着我在镜头里这么难看呀？啊，各位听众。 不会， 我还是因为你来了特意打扮了一下，所以还不如不打扮了是吗？ 不会。 现在好在我们一直播的这个数据已经到了3.2万。 哇，好棒啊。 就是直播刚刚开始，所以这就是美女效应。我觉得 不是，不是，我觉得咱们的节目确实每个话题也都很有参与性。 我曾经有一次自己独撑了半个小时吧，然后那个数据一直在1.5上不去。所以一直要让我说这个事儿吗？今天我们跟范范聊的是笑了我们的话题，也特别想问一下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各位，你是不是一个爱笑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爱笑的人，你觉得这个爱笑的这种性格特征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吗？或者说你自己认为它真的是对你的职场和生活有没有帮助？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我们，这样呢就各位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那这种方式呢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提到的一直播和活力982的公众号是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们的范范今天在直播间啊，是来自巴莎男士的营销总监，那今天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爱笑的话题。其实什么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范范很漂亮。 没有没有， 所以大家你可以在一直播搜索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用你认为合理的方式把我打上马赛克，然后呢一直可以看范范，我都忍了啊，只要我们的数据可以上去，我什么样的牺牲都可以做。所以其实我个人生活里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 感觉到了 啊。所以范范你跟我聊天会觉得舒服吗？ 很舒服啊。我上次来上节目其实第一次就没有一点点的紧张，就是完全就是放飞自我，是因为跟你聊天很舒服。然后呢就是偶尔我还会跑偏，把我拽回来，反正总之就是互动起来很舒服。 今天我们就不拽了，今天你就继续 放飞了是吗？ 今天我们既然是周末嘛，又是为了让大家高兴，你笑了嘛， 轻松一点， 所以我们什么边界都没有啊。范范你上来可以先给我和听众朋友讲一个笑话吗？ 笑话，我今天在路上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我要讲一个什么样的笑话，可能大家都会送上一个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可能会觉得我的笑点太低了。我现在很特别低，那个我昨天还在准备一下，我觉得那种长段子可能不太适合我。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笑话。 啊，表演呀，笑话也可以表演的是吗？ 给大家。 哎，范范，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就是学新闻的，文史类的。 啊，文史类的，就是也可以长这么漂亮。一般像我们学中文的都，我觉得标准的长相应该是我这个样子吧。 我真的属于后天比较努力的，真的， 让自己变得更漂亮。 我小的时候就是特别黑，特别瘦，又黑又瘦，然后就是属于各个，就是跟我的哥哥姐在一起，我都比较弱那种。 又黑又瘦啊。 后来到了大学之后，我觉得跟那个学校的氛围有关系，就开始自信了，首先变得自信了，然后再加上我的性格又还比较大咧咧嘛，然后还有一点就挺阳光的那种状态，慢慢又自信又阳光，然后又会打扮了，我觉得就 可能更漂亮了， 变化会大一些。但 所以就是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真的没有。 但是你知道你小时候那个状态就是我理想的美的状态，就瘦吗？所以你怎么会觉得小时候不漂亮是因为又厚又瘦呢？我就从小到大就没有体会过那种状态。 真的是干瘦，又黑又瘦的干瘦啊。这个继续给大家表演这个笑话 啊。好，再次提醒大家，透过一直播啊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范范要给大家表演笑话了，来，有请范范。 哎，我真的觉得本来有30,000多的收听，可能表演完之后大家都走了，不要这样啊。大家再等几分钟再走。 哎呀，等几分钟也不能走。 就 范范讲完了我还要讲。 等一个小时。 好， 给大家表演一个笑里藏刀 啊。笑里藏刀， 对啊。好尴尬啊。 尴尬，我这样，我把你的话筒，我把范范的话筒调整，对，范范往下一点，这样可以露出你嘴角上扬最美的样子， 这样好一点。 对对对， 哈哈哈哈，刀。啊，是不是很尴尬？大家 等一下，就是我作为一个中老年人，反应稍微有点跟不上啊。你这再来就表演完了吗？ 对啊，没有，这是我昨天临时去做了一个补课，希望大家不要 diss 我，是因为最近特别火的那个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偶像练习生》，我特别喜欢里面一个练习生叫林彦俊，这是他给大家表演的一个冷笑话，我就。copy 了一下，发现结果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让我准备好之后再来一遍吗？ 所以我又冷又不好笑。 是刚才表演的是笑里藏刀。 对啊，就 就是我学一下，我学一下。 还是你来吧。 就是我大概意会了一下，就是我先笑，然后最后说刀。 对啊。 要说藏那个字吗？ 不用啊，就是在哈哈 哈里面就是藏了一个刀。 啊，那我来一下啊，镜头麻烦切到我这儿。OK， 那我们来对着镜头笑里。哎，我今天怎么好丑啊？ 没有。 我通过一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告诉我今天我的这个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你们还接受？我觉得跟这个耳机有关吧，不然稍后我把这个耳机摘掉啊，还是安全播出为准吧。啊，好好，我来笑里藏刀啊。哈哈哈哈，然后刀是吧？ 对。 剪子 哦。 这也行是吧？ 也可以 也是有杀伤力的。 对对对，也可以。 所以范范其实跟你平常关注的这些东西有关，你关注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自己就是身心愉悦的。 对呀，就特别奇怪，我看这种综艺节目我还莫名的偶尔还挺感动的。 挺感动的。 就是，对，我就属于笑点和泪点特别低的那种，特别感性的那种女生。 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档综艺节目，为什么你会觉得它里面会有感动的这些点？ 我觉得这帮小孩很努力啊。我就是特别让我自己想起来我那会儿刚毕业，然后还没有毕业，18、19岁，然后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又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然后这帮小孩就是通过，他可能是一场秀，但是我看每个人都很努力，我就觉得真的还挺感动的。就是他们每一场秀和每一场表演都竭尽全力的样子，我觉得就挺感动的。 就是大部分都是90后、 95后， 所以就是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去竞争，然后很努力，然后还把自己积极的一面尽量的展现给大家的时候， 对， 你就会很感动 啊。我真的很感动。 那你就没有觉得一个老年人很努力把自己积极 极状态展现给大家，你觉得很感动吗？ 还挺心酸的。 导播老师，如果我们想保持一个长期良好的这个合作，那麻烦你把这位女嘉宾的镜头切掉好吗？ 心酸又感动。 所以呢，范范其实关注的点不一样，你觉得这样的这个关注的就是你自己的兴趣爱好 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你在职场上有没有受益？ 有啊，我觉得就是我一直都很坚持一件事情，就是当面对一份工作的时候，我都问自己喜不喜欢。如果喜欢，我肯定是全力以赴，没有抱怨的。其实最近我们集团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嘛，我觉得别人问我，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说跟我没有关系，我就做好工作就好了。其实所有人我觉得面对工作应该都是一样的吧，就是你喜欢他，你就尽力去做就好了，别的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啊。你会很享受你全心投入的样子。 对，所以那件事儿有很多人都在跟你打听吗？ 对啊，当天早上 我觉得那你要这么说，我要不打听就显得我特别不合适，那我也打听。 这个热点好像已经过了。 我们不妨再把它拽回热点吧。所以其实我特别理解范范刚才说的这话，因为首先我们都是女性， 对，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他给出了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我们都应该或了解或试图去了解。 对对对， 就是我就一直说长大的一个标准就是不再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一个人， 你说的特别对， 不再用自己的道德观去标准 去给别人贴标签， 没错， 其实限制了你对这个人的了解。 没错，就是我们可以不了解他，但是我们也可以不理解他，但是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臆想他。 你说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熟的标准。 没错， 可能也可能因为有了这样的标准，你的人会整个的开朗很多。就是你会豁达很多。这样的你就所谓的不会去钻牛角尖儿，就会让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生活都会更舒服一些。 对，我觉得首先自己要是一个正能量的人，身边的人才都是正能量，吸引力法则嘛。大家也都不希望说身边的人天天都在抱怨呀，埋怨自己的生活呀，天天把他带到自己的身边来。首先咱们自己就做到是一个正能量的，身边的人也都会变得很积极很阳光的。 其实你知道，我就特别愿意看着范范说话。就是他真的很他的这个笑，他积极阳光的这个状态已经渗透到他这个人的就是骨髓里面，所以他是整个散发出来的是很积极的阳光的那一面。所以我就说，如果生活当中不管是作为女朋友也好啊，或者范范有男朋友了方便透露吗？你要如果没有男朋友天理不容。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我说高老师哈哈你好皮啊，这个皮是什么意思？你就加一个条字能怎样？你一皮就显得我好像厚颜无耻的样子。所以我想问一下范范，这个问题你方便透露吗？不方便我们就继续问。 就哎呀，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知道，就是我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女孩子她一定会招人喜欢，就是身边一定不管是男生女生啊都不乏对你的这种表达他们的喜欢吗？ 朋友还是挺多的。然后就是自己有的时候也会陷入一些苦恼啊，也不是说我面对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很豁达和开朗，只是说我可能比较大条吧，然后同时很多说挺二的人。就是可能不太会留在生活中太多，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大部分还是比较积极的。 那你会把这种情绪就是在公开的场合流露吗？或者是在一个办公的环境，或者是你的朋友圈？我们经常看到朋友圈有那种自顾自怜的，哎呀就是活不起来啊，这怎么这个事儿让我摊上了呀，我身边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就是朋友圈会有人把他的这种他个人的负面情绪带到朋友的环境里去。就有时候你觉得你不慰问他一下你心里过意不去，但是你慰问你又觉得我帮不了什么，那你又为什么在朋友圈表达这种情绪呢？你会这样去做吗？ 我在工作里面是肯定不会的。然后朋友圈好像也都是挺嗨的吧。就有，但有的时候也会比如说在12点之后，就是很孤单的午夜，可能会发出几个挺感性的文字，然后第二天可能我就把它删了。 哎，会有这样的人？ 我会这样。 就是我身边也有，我闺蜜里面也有两位会这样。就是他那一刻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我太难受了， 想要去抒发。 对， 你跟谁好像都说不上。 对，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我越这样，他们就会觉得我有时候可能太好强了。 你好强吗？ 有一点。 是我，你是一个大线条的人，但是又会怎么是一个好强？ 就是我不愿意跟身边的人说我的 喜怒哀乐啊，不容易， 我的不容易，然后或者说我的这个遇到的困难，基本都不说。那有的时候实在是受不了了。哎呦，就太难过了，然后可能在朋友圈稍微发一下，然后可能就会有好多人问。第二天我发现，哎呦，我自己怎么这么二啊，又把它删了。 所以就连带大家的那个问候都一块删掉了。 有的时候也会不太好意思，但是我还是不希望就是太多，因为朋友圈太多人了嘛，有合作方，然后还有很多艺人，还有很多客户，我就不想让自己的这种情绪影响到人家。 哦， 对，所以我就会第二天就删。但是我真的有的时候晚上自己特别特别难受，就是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出不来。我就是特别感性的一个人。 就什么事儿会让你陷到这种情绪里？就是以你这么大条爱笑的一个姑娘。 我白天都特别嗨，白天都特别特别嗨，然后在工作面前就更嗨，就属于亢奋的那种状态，就是越有问题我越嗨那种。我就是希望觉得每次克服一个我就会特别爽， 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但是就是一下班一回到家自己待着的时候呢，我就可能比如今天睡觉之前看了部电影，然后我就在那情绪里面出不来。 哦，就是总而言之还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特感性。看着是不是不太像？ 嗯， 我特就是那种玻璃心，有的时候有点玻璃心。 你会吗？ 会。但是第二天看我还是一条好汉，就觉得还是一个粗线条的女汉子。 所以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就是所谓的多面人格。他有的不再是双面人格。就是这样的人格我其实是特别能体会，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这样的人。就是遇到一些人和事儿的时候，他调动的是你性格的另外一方面的特质，你完全是不经意的。 对， 他好像就是一种本能的一种反应。 是啊， 比如说就像变色龙一样，我有时候经常说我们人在这个社会上它就是一条变色龙。你到不同的环境你要变换一种色彩来保护自己， 是这样的， 都是下意识的。 是是是， 就是你是一个最原始的状态，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可能都不可能是最放纵自己的。因为你需要考虑家人，像我经常会想我把最积极的一面在这个社会当中呈现了。 是 我回到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负面情绪，然后会跟家人发脾气。发完脾气之后我会反省自己，我为什么， 对，我每次都这样。 对啊，我怎么会把这种东西就是 特难受， 他们很无辜。他们又是这个世上最爱你的人。 是 就是我们经常听那句话嘛，所有人都关注你飞得高不高，只有爱你的人关注你 飞得累不累。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经常让自己陷到这种焦灼的情绪里面无法自拔。所以我就说其实有的时候在家人面前也是需要穿一个保护色的，就是这个保护色不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 保护他们。 没错，保护你爱的人。所以你看我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想要发朋友圈的时候，我一定会把我妈他们屏蔽掉。因为原来没有这个心眼儿。就是我也会偶尔小矫情一下。就是实在是无处释怀的时候，我就小矫情一下。 我也会， 但是矫情完之后你发现最关注那个人一定是你的妈妈。就是她会电话，不跟我在一个城市的时候电话会打过来， 迅速过来， 然后跟我在一个城市的时候她会迅速敲我的房门。你怎么了？回来 的 时候还好好的，你怎么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 所以后来觉得是不可以这个样子。然后你也会发现情绪在这个朋友圈或者在你身边人这个宣泄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可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远不如你出去逛一趟街，你去看一场电影，吃一顿美食，消化的那么快。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健身。 健身啊。 我有的时候压力特别大，真的特别大，但是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去说这个东西是你的这个职位和你目前拥有的一切需要你去面对的。这压力也不是说你跟别人一两句话，比如说哦，我最近是经济压力，不是，它是很复杂的，很多压力。我就去游泳。我游个一个小时，哎，就好了。 一个小时就可以调整这种情绪，就马上又是那个爱笑的范范。 我对，其实去的时候大家也没觉得我不高兴。我还是挺嗨的。 就是你自己心里其实在压抑。 对，我心里已经很压抑了。我心里真的已经很压抑了，我就去游泳，就不管我现在在哪，我在公司我也就走了。 那你身边除了你，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你特别爱笑的朋友，然后让你、你觉得这样的朋友给你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我身边80%都是这样的。 就是、 都是这样的姑娘， 不一样的磁场， 都是这样的姑娘。我特别喜欢我身边的姑娘，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幸运。我前两天我发朋友圈，就说我特别幸运。大家都说我们这个圈子是浮躁的，有很多的尔虞我诈啊，或者说一些人心叵测什么的。我那天特别感叹，发了个朋友圈，我就说我太幸运了。我身边的人都是很正能量、积极、善良和正直，在为自己的梦想去很努力的不顾一切的做事情。我身边的女孩都是这样，她们是不同行业，有艺人，然后也有普通的政府的工作人员，然后也有我这样媒体工作者，然后也有自己做自媒体的。真的，我们每次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大的头脑风暴。大家都会把最近知道的、看到的，大家说一下，哎，我们接下来想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18年有什么样的目标？我们这一圈人就是都会写一个5年计划，就是5年之前，那会儿是在广院的门口，一个特别破的，那会儿广院门口那条街还没有拆呢， 西街吗？ 不是，就是朝阳北路那一条街，全是吃东西的 啊， 那条街就是二外跟广院之间，中间有好多那种吃东西的地方，我们在门口，当时是用那个酒店的菜单下面还有那个 logo 呢，09年我们5个人写了一个5年计划。我记得可清楚了，然后到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又聚在一块儿，把它又打开，全部都实现了，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延续了这个习惯，然后现在变成每年的年初，我们也会有一个大概的计划，那以前可能就是对未来和工作的规划，现在可能更详细，包括对体重的控制，然后， 所以我是肯定入围不了你们这个圈子是吗？ 不会不会。就是一种影响吧，大家会觉得生活已经很难了，我们在一块儿就是要交流那些让人很开心的事情嘛，朋友在一起要互相打气，而不是互相泄气，这个是我们一直在 做的 坚持的事情，我们负能量就把它丢掉，你来这儿就是让朋友带给你更多的开心的，大家会觉得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做，我们也不喜欢大家在一块儿是抱怨，真的生活已经够不容易了， 所以我特别理解就是大家的这种心态，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这个心态，一种人群，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群，就是在一起我要听他比我惨我就会好受很多哦，原来我不是最惨的那个， 这是另外一种调侃的方式嘛，我们也会比如说啊，我最近特惨然后叭叭叭，但也都是一种调侃，那就这种情就说明对方已经太熟了，那种伪装都不用有了， 没错， 但大家其实是知道你其实是在调侃自己。 对，我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有个闺蜜群，就是平常在这里面就是基本上不谈什么正事儿，但是呢每一个人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到这个群里，然后大家互相给商量给一些建议，因为我们4个人的职业完全是不一样的职业，所以也会隔一段时间大家出来聚一次，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午一直聊到半夜，就是没有任何间断的，就是有嘻嘻有哈哈，然后也有这个哭诉的流泪的时候，就是大家会隔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对这个群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要求，我们就叫吐槽大会， 挺好的， 就是你把这一段时间家庭积压的或者职场当中积压的这些负面情绪，到这一个点我们一块儿就抛出来，大家互相帮你去骂一骂对方，或者说帮你去怎么样，就是一块儿帮你收拾这个情绪， 特别能懂。 对，所谓的收拾情绪，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宣泄完了之后，这个东西就过去了。 是，就是最好的朋友，就是愿意做你的垃圾桶，同时还愿意做你的能量站，听你倒完垃圾再给你一些正能量。 对对对，我通常就是给他们倒完垃圾之后，然后我就封闭我的这个场子了，你也别指望我给你带什么，所以就特别的不讲究。那今天呢，我们跟范范一起聊的是关于爱笑的话题，想问大家今天你笑了吗？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我们收看正在直播的这场有高招，一会儿见。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在飞机起飞之后，有一位先生因为要喝药，他想要这个要一杯水，那这空姐就说，等飞机平飞之后呢，我会给您把水拿上来。但是飞机平飞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还没送上来。后来这先生就按了服务铃，他突然想起来他没做这件事情，后来呢就端着水过来，就一直报以特别歉意的这个微笑，说跟人家道歉，但是人家就一直不接受。后来呢，他就每一次经过这位先生的时候，都要微笑着问他，您还需要什么服务吗？我可以怎么帮您？等这个飞机快降落的时候呢，这位先生乘客就说，把你们的留言簿拿来，我要写点东西。这个空姐呢就知道大事不妙，还是没有， 也是要被投诉了。 对，他还是觉得这个事儿没有，这个自己没有处理好。后来呢，等这位先生把这个留言簿写完交给他的时候，这个空姐打开一看，他热泪盈眶。这位先生说，虽然刚开始有一点点不愉快，但是你用12次的微笑化解了我这个心结。就是他一直在数，这个姑娘每次来都跟他微笑，总共向他微笑12次，就用12次的微笑把这件事情化解了。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微笑可以帮我们摆平很多的事情。所以范范，你们虽然是媒体，但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也是相对偏服务型的这种媒体。 我们真的是，尤其是我们这个部门是营销部，我们就是服务部门。我一直跟我们部门里的小朋友说，我说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很什么很有话语权的媒体，我们就是一个服务型的广告公司。真的，我现在就是把自己的定位这样摆。 那你们既然是服务型的公司，就是一定会有甲乙方的这种。 对啊， 会有很多的时候不如意。 我一直是一个受气包的小乙方。 那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你有过这样的过往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用你自己以德报怨也好，以笑报怨也好，化解了一些问题的，像刚才这位空姐一样。 其实我刚刚你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刚入职场的时候，其实这个确实没有准备好，我就是回忆了一下。那会儿应该是我23岁，我刚入职一家 4A 公司，叫麦肯，就还挺有名的一家 4A 公司。那会儿觉得每一个机会都太重要了，就太想证明自己了，因为我那会儿还是一个小朋友。title 是 AE 嘛，就是就是大家了解广告公司都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基础，非常基础的一个执行的岗位。 就底层的员工， 特别特别底层。但是我特别珍惜，我又觉得我每一场活动，因为我是做引问的主持人，因为你知道活动是不可能有完美的。你再彩排无数遍，每一遍都不一样。然后呢，我那一次的活动其实就牵扯到了很多艺人了，那我需要协调很多很多个部门去做这件事情。中间老板就是因为对我别的同事的不满意，就过来跟我们说，说你们整个部门的人都不用再负责这个项目了。当场就跟我说让我交接给另外一个同事。 是因为对你工作的不满意？ 不是，是对我们部门另外一个人，应该是我的老板。因为他不可能对我就是一个很执行的人嘛。我当时特别委屈，但是我的当面我还是那个 接受了， 控制住。我说好的，他姓陈，叫陈总，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说好的，陈总，我会把这个工作一步一步的交接很完整给新的同事。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就给新的同事去交接，我就特别认真，每一个细节，就细节到这个化妆间里面应该有什么样的灯，这个灯前面什么样的水。就是被交接的这个人就一下打动了，说范范，我觉得我需要跟你一起去跟陈总说一下这件事情，他对你有误会。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当老板做了一个你真的特别崩溃的决定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把情绪带出来。显得你特别的不专业。你就先肯定他，先顺他的意思往下走，出来之后再慢慢的去解决方式，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的。 对， 后来我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我老板也没有做，我就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当时我们这个节目全国7个卫视转播吧，我那时候才23、24岁嘛，就很大的一个项目。 就是叫什么节目方便透露吗？ 就是当时广西省桂林市的一个文化节晚会的转播。这个晚会从艺人的邀约执行到现场的所有流程的盯，包括所有的发稿，全是我一个人去做的，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项目。 但是你都没想到初出茅庐初入职场你就可以挑起这么大的一个 胆。我胆儿特大，我真的胆儿特大，我有点那种西北女孩的那种冲劲儿。 你是西北人？ 西北人，西安人。 哦，西安人。 西安人，陕西人。我老家是陕西商洛的。 商洛的。 我其实是一个小地方的出来的孩子，但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从小给我的教育。我妈从小跟我说，你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你敢想就要去敢做。所以说我一直都不怕。我这个项目做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了。我那会儿特别辛苦，经常加班加到凌晨3点多，我实在受不了，出来跟我妈打电话，我妈其实都睡了。哎呦，现在想还是挺感伤的。就是出来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哎呀，我刚刚才加完班。然后我就回家就睡觉了，第二天还是8点半到公司，从来不迟到。 现在我们镜头可以切给范范。范范在讲这一段的时候，这个爱笑的姑娘还是会有点动容啊。 有点感性，我太感性了。总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那种正能量的小太阳，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难的啊，只要你坚定，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冷静的去分析，同时你对自己问心无愧，没有什么处理不了。 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些爱笑的姑娘的一个特质，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也 抗压性比较强。 对，她第一抗压性比较强，也容易伤感。 容易感性。 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用眼泪来化解我们内心的那种小不安，或者内心的那种小焦虑。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更愿意把自己积极的阳光的 对 灿烂的一面给别人。 对，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加完班之后身心疲惫的 那种。我特难受，我觉得自己好委屈。我还有一次记得特别清楚，是去湖南的长沙做活动。记得特别特别清楚。然后做活动那天长沙那边是大雨，然后就延误了。我到北京已经快凌晨4点了，北京这边是大雪，10月底，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北京的雪来得特别早，10月底。我出来，我在长沙穿的很少嘛，出来又特别特别冷，然后凌晨4点，我还拿着所有活动的物料，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就我一个人，然后我就打车，终于到小区了，然后天还是黑的。发现我们家小区电梯整修。哇，我当时就 住几层？ 我住21层。就当时我就崩溃了。我 听着都哆嗦了。 对呀，我当时就是你想连轴转了那么多天，做活动很辛苦的，做活动你要盯每一个细节，物料什么全是我自己弄，因为我就是负责执行的，没有人替我去分担，事无巨细，包括一个麦牌一个手卡都是我来打。很辛苦。然后我一看，我说算了，索性我也不睡了，我就直接把电脑拿出来开始回邮件。到早上7点半还是8点吧，维修的工人来了，然后先把旁边的那个备用的电梯打开，我先上去睡个觉。 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你都可以去面对各种各样生活给你出的难题。 我觉得就这样呗，都来了，那能怎么着？那我爸妈又不在这儿， 也算不算？因为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 必须得往前走。 我没有退路。说实话，我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如果说我父母在身边，我可能当时就开始矫情了。但是我没有人矫情，就自己面对呗。就是我就觉得好多时候你扛过来了，你会发现哇塞，自己真牛。 就是 扛过来了，没事儿了。 就是扛的事儿越多，你经历的事儿越多，反而越会笑，越爱笑。 对呀，就觉得哇塞，这叫什么事儿都不叫事儿。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范范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有太多的时候都是需要你以笑来就是迎接所有的生活给你的难题，职场给你的难题， 呵呵一笑就过去了。 对，就像你比如说像王熙凤，我觉得她就是爱笑的一个典范。她的那个笑，如果大家研读过这个，她差点说研读过《西游记》，研读过《红楼梦》的时候，你会发现她是这里面最爱笑的。她和史湘云的那种灿烂那种笑还不一样。 没错， 她的这个笑是一定是根据环境的变化，它是一种表演式的笑。她知道什么样的场合用什么样的笑，拿捏什么样的分寸。所以我个人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在今天节目之外大家对这个笑觉得 他可能就是听完一期很轻松的节目之外、这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用意。 没错， 用意就是要告诉大家，在职场在社会生存环境当中，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生活给你的所有难题。 没错， 所以我个人非常建议大家回去再看一看《红楼梦》，我们最好还是看书啊、看这本这个名著，因为它里面对《红楼梦》里面每一个人的性格特质描写的更加的具体。 嗯， 那你就会发现王熙凤她对所有的事情对待每一个人她的笑是不一样的。 嗯， 包括最后生活给她那么大的这个打击之后， 是 她还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个日子？所以我给各位建议是可以去看一下《红楼梦》。刚才范范讲这个，我觉得今天更像是两个女人的聊天儿。 是 啊，就是你也敞开心扉了。我觉得以范范这样的性格，想让她在这样的一个公众公开的这个场合去说起一些事情，还可以很动容，是挺不容易的。 嗯，真的把这儿当自己的地方了。 对，所以你听出来吗？主持人其实在变相的夸自己的节目。哇，我觉得我这个 很有亲和力，真的很有亲和力。我跟高姐聊天，就感觉是跟自己的姐姐 啊。谢谢， 在讲述过往的职场经历。 谢谢谢谢，我争取今天让你艺术人生一把， 说出我的故事。 其实呢，我曾经有一次跟严肃老爷子打交道，那是我们就是中央台要搞一个大的活动，邀请老爷子来做我们的课上嘉宾。当时呢，我是台里面派车，就我去接老爷子，去他的家里去接。他们这个住的地方是门口是有，就是等于是军区大院，它是有这个解放军战士在驻岗的。所以我当时呢到了门口之后，我说找严肃老爷子，他就说我给老爷子要打个电话。你知道那个小战士当时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严老有一个人找你，他说是中央台的。然后呢，严老爷子说哦，好像约好的，说那你这个我不知道那边跟他沟通的是什么样子。这边的小战士说挺爱笑的一个这个姐姐。哎呦，我当时说我是给他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后来呢，老爷子从后面走出来的时候也是一路带着笑。小战士在过程当中跟我聊天，就说老爷子和他的家人都特别爱笑，对他们每一个战士都特别好，说这个小区里面包括打扫卫生的都没有人不认识老爷子，不是说因为他是明星， 没错， 是因为他对人特别的和善。永远跟我们，哪怕我们做了这个错的事情，不合适的事情，他都是跟我们笑着来说来处理。所以当时呢，我们彼此留下的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后来呢，等我再次给老爷子打电话，就这件事情合作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打过去电话，我说您还记得我吗？我是哪哪哪的高丽。他说哦，我想起来，就是那个挺爱笑的姑娘。就是在他眼里我还是一个小姑娘， 这个标签就彻底留下来 了。留下了之后，他再次建立合作关系就会非常容易。就是你给他留下的，不管你过往当中你的所谓的工作有多么的敬业，有多么的周到，有这么一个标签，他就会愿意再跟你打交道。 是， 所以这就是从中获益了。那当然这个笑的这个尺度我刚才也说了，它是需要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分寸感。 没错， 所以笑笑你笑笑 范笑笑 范范，你认不认同这种，就是我们可以爱笑，但是一定要分场合，分事情， 太对了， 然后才去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这样的职场的经历，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是要把这个武器用在非常得体的环境和场景中，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智慧的。 对， 那一开始可能大家经验呀，或者是经历少，那我也是一个一个的坑过来的嘛。一开始就是不要太多的去表现啊，在职场的时候，后面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在一些严肃的场合就不要太笑得太大或者怎么着，就是要表现出你是一个很得体的状态。比如说就前两天上个礼拜上周日发生的事情，这个周是最近北京的中国国际时装周，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去看各种各样的秀。上周日呢， 好洋气啊 上周日是那个是一场男装的秀，我就带了几个艺人过去。 哎，以后像这种男装秀你可以给姐打个电话。 没问题呀，没问题，全是男模。 对对对对，就是我的手机号15801520030，请大家添加找底儿啊广告。 然后我就带了一些艺人还有朋友去看秀。其实你到了后台你会发现，其实大家都是很彬彬有礼，然后去 say hi 啊或者怎么着，都不会很大声的去互动。然后呢突然就进来了一个人， 他就是真的是笑着进来的，然后我们 笑， 我们所有人都很诧异，觉得啊，这个后台其实全都是贵宾休息室，还有品牌方和这次整个时装周，还有组委会的一些人，大概也就八九个人吧。其实大家都虽然很礼貌，然后氛围也很好，但是都还比较注意自己的分寸。也是一位女艺人，是谁我就不说了。真的是， 哎，是谁啊？ 好八卦！ 不，咱们的节目收听率这么高， 好， 就是他就，真的是大步走来，高跟鞋的声音也非常大，然后就笑着就进来了。我们所有人其实都看了一眼，其实这个笑就不是非常的 得体， 也不是很庄重， 就是那个场合是一个职业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对呀、 他又没有说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啊、他就是、我觉得可能源于他这个职业给他的这种傲娇，他用这种方式来走进到、 吸引别人的注意吧。 对， 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人，比如说在公共场合笑声特别大的人，我觉得可能内心都是想吸引别人注意的一种方式。 没错， 如果说往心里走的话， 对，其实你说的这个，我突然想到，这也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旧事重提，因为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难免有失误的时候。 没错， 就是我并没有觉得那个姑娘她摔倒在那么大的一个秀摔倒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后来呢，出现问题都是出现在认为她的态度上。 对，我觉得是， 对她这个态度呢，就会让人觉得她不职业，对这个舞台不够尊重，对其他的秀手也不够尊重。 对，没错， 因为她起来用一个不职业的状态完成了她的秀，而且一直在笑。 对， 我相信，因为我特别感同身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处理不好一些问题的时候，是想用这个笑来 化解尴尬， 化解自己的这种尴尬，因为你不知道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迅速调整自己，这个心理层面我是理解的。但是呢，就在很多人看来，你既然是一个职业的一个模特，你就应该用一个职业的姿态，你的那个笑是要有尺度的， 没错， 而不是你一直保持的那种，就是完全卸了，我这个东西我没有做好，请大家原谅我吧，我只是一个小姑娘，不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笑。 是， 其实我觉得如果当时她一种职业的带有歉意的笑，向大家微笑点头，就是用你这种方式来给大家道歉的话，一定不会是最后那种社会反响。 是，因为她后来负面舆论还挺多的，他们团队也是 很焦心。 对， 因为那个孩子一直给大家的这个树立的形象很阳光，很健康，就是我们都是喜欢爱笑的他的样子。 是， 但是反而那次的那个笑就是不得体。当然这个我们用这个方式，因为刚才是突然想到了这个事情， 没错， 过去了，就每个人都需要磕磕绊绊 是 来成长的。我们也不必再去这个纠结这件事情。 没错， 这是一种笑，还有一种笑，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用的一个词去形容一个人，笑面虎。 对， 这是另外一种笑了，就和我们之前聊的这些笑又不是一个层面， 都不太一样了。 这个笑面虎的同事或者这样的人，你在职场当中有没有接触过？ 我觉得有吧，但是我 就是你刚才那种哈哈 哈刀，就这个 哈刀。但我就是那种特别缺心眼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对我有一些伤害，或者说他做的事情是别有用意的，我可能感觉不到。就是我可能， 所以你体会不到你身边有笑面虎， 就是肯定会有，但是我都忽略他。 你觉得人家笑了就可以了呀，就是，还在乎他是不是虎吗？ 就是可能比如说在一场会上，然后有一个人说了什么样的话，然后出来别同事说，哎，范伟，没发现他刚才这句话说有什么意味啊没反应过来。我就是那种，我就是做事情我就做好我自己的事情都好了，可能我还没有到那么高的层面说需要考虑很多维度的事情。那我现在的事情就是我把我的营销部做好就可以了，我的业绩好就是一切就完了。 那范范，你会就是身边如果有两类同事，就是我们先把爱笑的这种很就是本身就比较积极阳光的人，我们先抛开，就是一类呢是不苟言笑，就是他不是特别爱笑，但是他会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好，他不会给你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外貌，但是他会给你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文案，一个答案。这是一类。另外一类人呢，就是笑面虎，他可能什么事儿都应承下来，用微笑把所有的事情都接下来，但是他很多的事情他做不好。同时呢，他可能还会别有心机。不在自己没有做好的同时，他可能还会把心思用在其他的手段上面，就是所谓的笑面虎。这两类人，你给出一些中肯的一些评价，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不是我们不要那种非黑即白的、一个职业的态度来评价他们。 我明白，其实这两类人在每个部门每个公司都存在。因为一个部门的人需要各种各样的团队去协作，那肯定是这种踏实的能干的又稳定的这样的人，可能他没有太多的创造力。他可能会去做一些执行性的东西，就是不需要太多创造力，但是需要一个很细心的人把他踏实完成这样的职位。那另外一个男生，假定他是一个男生，他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我们看不惯的地方，但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是一个特别善于察言观色的人。我觉得哈，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谈判里面，可能会是一个情商和反应比较快的人。那这两类人呢，我们都发挥他的优点就好了。我们也不能说非黑即白。第一个人他那个适应不了我们这边很有挑战性和创意性的氛围，我们不要，或者说因为他很踏实我们就重用。另外一个人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职场中就是发挥优点，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在适合的职位上就好了。那你知道他是一个这样的人，那么他在评价一些人的时候，你就不要太在意就可以了。 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为什么刚才铺垫了那些，就是我们以一个职业的成熟的心态去看待每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 对， 你就会知人善任啊。尤其你做一个领导岗位的话，你可以调动他们不同的积极性。 没错，没错。 比如说所谓的笑面虎，我就可以把他就是放在一个合适的岗位去公关。 对呀、他就适合去跟人搜手啊。 对啊，就是没有人会去，就是我们伸手不打 笑脸人嘛。 对，这是一个。那我们这种踏踏实实的老黄牛式的这样的同事呢，我们就可以留在身边，让他具体的去负责一些细致的工作。 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职场态度，也是一个成熟的公司的 leader 啊。我一直管这个叫 leader， 然后有次被嘉宾纠正了，我难得秀一次英文，然后还被人你知道我当时那个笑面虎的状态吗？我当时说啊，谢谢你的指正，然后 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然后我心想，下次我一定不会请你再来。这就是笑面虎，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聊到了关于微笑的话题，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的小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调查，这个是美国的一所大学研究人员对27个微笑进行了分析。那这样的一个分析，最后就总结说，爱笑的人显得和善。人缘比较好，具有亲和力啊，具有吸引异性，也不会和同性为敌，他们有拉近和人之间距离的这种能量，彼此更容易相处，所以这样的人，爱笑的人，他做事的成功几率会更高一些。所以我们为什么专门做这期节目，看似很轻松的两个人在聊天，就是给大家要传递一个信息，笑是一定是最好的一种交流方式。这点你是毋庸置疑的， 没错。 不管你是抱一个什么样的微笑，当然我们也要摒弃那些不合时宜的微笑。 是 啊，那这种微笑就是我们原来经常会看到这个报纸啊媒体报道的，比如在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现场，或者说一个什么样事情面前来处理问题的，或者什么样的记者啊，或者处理问题的官员面带微笑，那这个一定就是不合时宜的。我觉得这种分寸和尺度如果还需要让别人来教的话，那就不需要再在职场上打拼了。对吧，就是有很多的治疗的这个机构也可以收纳一下。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开心请到了这个巴沙男士的范范来跟大家聊一个爱笑的话题。大家看到了一个西北姑娘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当然这里面更多的是她积极阳光的一种心态，这是一个爱笑的姑娘在我们这个一线城市在大北京打拼下来，而且呢交了这么多的朋友，包括我这样的忘年交。就这样， 很多朋友是最重要的。 没错，用这样的方式去给自己扩展很多的人脉。 是 我们不愿意这么功利的去做一个总结，但是你要相信笑一定是交流的最好的方式。 对对对，而且能让你减压。 没错，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最后支招的话，就是微笑要不失礼貌啊。这个是一定在职场当中我们生存的一个首要的一个法则。大家都喜欢爱笑的人。 没错， 没人喜欢这个爱抱怨的人。 是 啊，记住范范的这个微笑，记住这张长长的香，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啊。听了我这个歌大家还能笑得出来吗？所以希望范范有机会再来我们的节目当 中。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也希望大家在下一周继续锁定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祝各位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下周见。